发性行为罪，在高等法院判监7年4个月。法官杜丽冰判刑的时候说，案件将会令被告前途尽毁，令家人蒙羞，但是被告事发之后留在现场，并且通知事主母亲接走事主，又向警员自首，显示出有悔意。法官又透露，被告母亲的求情信令他十分动容，相信被告之前是奉公守法的年轻人，但是案件性质严重，社会不能够容忍，认为被告有预谋，法庭有责任保护受害者，考虑所有求情因素之后，判以监禁的刑罚。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正是覆盖广东沿岸。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麦德姆集结在沿港的东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越南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天气干燥，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今晚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接近周末渐转天晴。现在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634点，跌152点，总成交金额57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9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81点，跌64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5.8，跌1.2；盈富基金27.6，跌1.5；中国平安90.35，跌1.05；美团点评94元，升2元；百威亚太28.4，系升6毫；中国人寿20.15，升4.1；建设银行6.22，系跌咗9仙；石药集团19.58，系升咗7.2；友邦保险76.7，跌咗6.5；工商银行5.58，系跌咗2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094，瑞士法郎7.896，澳元5.387，加元5.993，新西兰元4.981，欧元8.7153。每百日元兑港元7.20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069。日经平均指数报22,843点，跌131点。港金现价报13,91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9.3美元，卖出1,489.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卫理道。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咁而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最后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啦，喺中环嘅耀星街，因为有道路工程，而家耀星街嘅来回方向咧，慢线仍然系封闭，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指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CSK 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呢一年， 呢一年，我哋经历过好多， 开心过， 伤心过， 有一齐等待新嘅希望。 呢一年。 有哪些歌曲唱出我们的心声？ 有哪些歌手触动我们的心灵？ 一起期待第42届十大骚文感动， 骚动音乐 ，Eric 严琼。 唔系吓鬼你嘅。 你要唔要冰啊？ 傻噶你！你叫我吸毒，你知唔知啊？吸食冰会令到你精神错乱、焦虑、心脏衰竭，产生幻觉而引致暴力行为噶。 我知道我知道啊，仲可能会导致中毒性精神病、抽搐、昏迷、脑出血，甚至死亡噶。 咁你仲问我要唔要？ 其实我系问你杯果汁咧，使唔使加冰？ 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提提你， 同行抗毒 Halloween 节日前后唔好见。 喂喂，记得上埋二台 Facebook 专页啊！ 识食最紧要识食，个个有个个要你要我要佢要，最紧要识食。 餐厅酒楼食肆入货，各位阿姐阿哥计啱数落 order， 唔好入得太多。大厨同师傅菜式由你设计，食材物尽其用，千祈唔好浪费啊！ 唔好嘥， 未过期嘅食材卖唔晒，唔好嘥，可以捐俾慈善机构，你就最乖。 识食最紧要识食，最紧要识食， 减少啲悭多啲。 你别太过多，此刻太在意。我必须放水降温，其实要放线。将开窗二数同一乐听咗有下次，刺激痛失我耳蜗，攻击甲状腺。你歌曲情深够深，但令你满意。 而家嚟到下昼嘅3:11啦，开始两个钟嘅骚动音乐啦，有 Eric， 有严琼喺度， 系啦，即系虽然我哋就系叫主持一个音乐节目啦，咁你有阵时都系一个乐迷嚟啊嘛， 系， 咁啊，寻晚咧，我喺12:00嘅时候咧，就准时上去一啲串流平台嗰度啦，因为我知道有个歌手今日就派歌啦， 系，而家好兴呢样嘢啦，大家12:00都真系会等一啲你自己好中意嘅歌手， 早过唱片公司 send 俾我哋噶嘛，咁啊，讲紧咧 ，Serenity 有首歌叫《油尖旺金毛拎》，呢一个系阿金毛 Ega。 我真系谂紧，点解系唔系我拍嗰首嘅？ 因为我见到前排染咗个金色嘅头 嘛，全金啊，真系。 系啦，咁就系拍佢呢个新歌嘅 music video 啦。咁啊，结果我睇到佢，因为你喺串流平台就有埋嗰个 single 嘅 cover 啦，同埋首新歌可以听到啦。咁啊，首先我好好奇嗰个 single 嗰个 cover， 哇，原来条裙跌落个水池度，系海神的花咁生出嚟噶， 飘晒喺个面噶嘛，浮晒喺个面度，好靓啦。 咁我卡拉通好鬼靓嘅。咁然之后我就每一次我都几期待，就系 Ega， 你今次玩乜嘢咧？ 系 因为佢好多唔同类型嘅嘢，佢都可以做到啦。咁你系 ballad 嘅，你又做到 R&B 嘅，又做到 retro， 又做到 remix 嗰啲嘢，你又玩到啦。咁样，咁今次咧系一首都几清爽嘅一首系新歌嚟，系啦。咁但系都系讲紧都系情歌做主题啦，系啦。新歌嘅歌名咧叫做 Two at a Time。 佢好中意讲时间啊，佢啲歌 啊系，我哋上次有呢个观察， 呢个咩 3 AM 啊 ，Tonight 啊， 系啊系啊。 Every day 系啊，咁今次都系 two at a time 啊，讲咩咧？原来就系讲紧啊，嗰啲嘅贱男人啊， 系啊，真系讲贱男人，即系你唔系讲笑，佢就意思就系话咧，一个男仔同一时间追紧两个女仔， 系 要俘虏两个心嘅故事， 系 咁当其中一个女仔就 Ega 自己演绎紧呢个角色啊，就觉得啊，我知道咗呢件事之后咧，拜咁样咯， 系啊，几好啊， 潇洒地离 开，系咯，同埋因为好多人都话啊，其实即系佢唱呢一类咧有啲 groove 嘅歌咧，咁永远都好似哇填词好难啊咁样，但系佢已经有一个新嘅一个方法，就系、是、其实以前好多华语歌都用呢个方法噶啦，就系佢某啲 catchphrase 咧就系用翻英文做个 hook line 咯， 哦系系 系，咁然之后另外嘅咪加翻啲系广东或者系国语嘅词落去啦咁样，咁今次咧继续都系有 Ega 自己作曲啦，咁啊填词嘅咧就系揾嚟由林若玲嘅，咁啊监制有舒文，编曲女嘅朋友咧下次同佢做访问嘅时候叫佢读。俾我听，系啦，我估系应该叫 Jose Manuel Mos 一位嘅朋友嚟嘅，听下 Ega 呢首嘅新嘅派台作品先。 两个也太易。 一些假希望吧，至他跟他因你怪拖拖拉拉留在家，差点太可怜，你冷眼看着混战扮做受害人行骗，两个都爱三个人冒险。 幾有嗰種 easy breezy 嗰種， 同埋好係 Edgar 嘅風格咯。 係啊，哇，好聽啊！我哋 Edgar 呢首係新歌啊，歌名叫做 Two at a Time。今日咧，我哋請嚟有兩位嘉賓咧，佢哋都係唱作人嚟嘅。今日請嚟我哋有兩位嘉賓啦，係 bilingual 嘅呢壇嘢。有中文歌啦，同埋有英文歌喎，系啦，有林聪 ，hello 你好，系啦，另外仲有 QVT，hello 大家好， 系点啊？你哋两个各自都有你新嘅派台作品喎，你想边个讲先啦 ？Kiri 先啦， 哇，你啊，你 条友啊 ，Kiri 新歌叫做系 Cycle， 系啦，我哋都有个同事咧下嚟咧，咁我哋咁啱喺度播紧嘅时候，佢话咩歌嚟嘅就？好聽，我可唔可以 send 俾我啊？跟住我得你攞去播啦，自己 咁俾面邊個嚟？ 仲敏感時刻嘅啲女人節目咧，係啊，嗰啲港女嚟噶。你可唔可以成功打入到港女嘅市場啦？而家已經 呢隻歌係好 target 女仔噶，都 係啊！我幾中意嗰種 attitude 啊，係啊，即係我唔喺度聽你電話噶，即係諸如此類，有種咁樣嘅 attitude 我都幾好啊！ 唔好阻住我聽歌啊！ 係啦，介紹我呢首歌先，係啊 ，Cycle。 呢隻歌其實係about the power to reject， 咁同埋我哋嘅 翻譯啦，我哋 即係嗰個可以 拒絕嘅勇氣， 係啦， 拒絕嘅能力啊，我哋可以 say no 嘅，係 啦，係咁由咁，但係其實呢隻歌可以即係 relate 我對我嚟講係由生活去到社會，我都覺得係 apply 嘅， 嗯， 即係要捉緊自己可以 say no 嘅能力同埋嘅權利咁樣咯。 OK， 係咩 trigger 到你有呢個 idea 嘅？其實 我不嬲都有。不嬲都有呢個 idea， 但係今年就覺得好似係時候做啲冇咁 politically correct 嘅歌，即係我以前可能就比較暗春啲，想做啲所有嘢都好 smooth 好靚啊咁嗰啲啦，之後就好舒服啊， 即係乖乖女啊咁樣嗰啲啦， 係啦好舒服啊，冇飄過咁樣咯。咁之後即係今年就覺得其實都好似即係大家都成長咗好多，自己又成長咗好多，同埋覺得由細到大都有一種咁嘅感覺嘅。同埋我覺得我以前可能即係比較暗春或者唔知點啦，之後就會好多唔中意嘅嘢都會接受，或者覺得唔合理嘅嘢都會接受，咁變咗即係以前會有好多情緒啊，或者有啲麻煩咁樣，都係因為咁樣而造成。咁我覺得發展到而家咁樣，我就覺得係時候。是時候寫一隻咁嘅歌咯。 OK， 因為呢啲咧係嗰啲 self help 嘅書咧，係其中一個 chapter 嚟噶嘛，即係點樣去到 say no 拒絕的權利啊，諸如此類。 咩？你有權力拒絕別人？ 係啦係啦係啦，你嘅人生就會過得更加精彩咁。 好似我記得有個台灣有個 host， 佢係出咗一本書，真係有其中一個 chapter 喺個 好多嘅 self help 係啊，但你以前你真係一個係即係 yes man 咁樣嘅一個 character 都係㗎，我就算唔係 yes man， 我一係就唔出聲咯，吞咗佢咁樣咯， 係哇哦。 即唔識拒絕人，應該都係大家嘅通病嚟。我成日覺得 係啊，同埋可能以前點講咧，即係我咁，我都喺香港讀小學噶嘛。咁我記得我細個成日係我成日俾老師鬧噶。 Yeah. 但係我其實我咁樣講好似好衰添。但係 試下我幫你著。 即可能以前跳同埋我以前有跳 ballet 咁好嚴噶嘛。 咁、你係有跳 係好耐好耐好耐以前，好真係好耐。所以 睇出有咁強嘅壓迫咧，就咁強嘅反抗， 真係好反抗嗰陣時跳芭蕾，因為芭蕾舞本身個 discipline 就係一個好扯嘅 discipline 嘅嘢。咁所以即係我而家諗翻，我覺得其实唔系几好嘅咁样去 educate 细路仔。 系，但系嗰阵时嗰种嘅 training 系一种点嘅 training 啊？即系我冇跳过芭蕾舞啦，但系我好好奇，即系嗰种嘅压迫感系。 我觉得嗱，咁我 I can't speak for 所有 every ballet school， 我只能够同埋我嗰间 ballet school 都有好多唔同嘅 studio 嘅，咁、happens to 我。in 嗰个 class 啦，我净可以 speak for 个 class 嘅啫，咁就系比较系点讲咧，即系例如好容易会 they call you out， 然之后就会你呢个身形系你唔会做到 ballerina 噶啦，不过你考住先啦，即系会有好多呢啲咁样嘅 energy， 然之后啲同学又可能会 如果系咁嘅话咧，你冇咗学生，你冇学费，你加唔到数， 同埋啲同学都系啊。即係啲同學都會好 buy 呢一套，然之後即係可能咁我又矮，同埋我身形唔係好 ballet 咁樣啦，咁就會好真係會覺得全班都係好唔中意我，覺得哇自己係最廢嗰、那個咁樣嗰啲咯。 你攻擊佢年紀嘛即刻。 我咁細個點識啫？ 呢時你咁嘅年紀咧，你都冇得發揮噶啦，都係 stuck at the school 噶啦咁樣。 一個小學生講出呢句白。 我细个咁醒就好啦， 梗系攻击翻佢嘛。 佢细个可能得噶， 我最憎呢啲咁嘅老师用呢个方法教人，点解要 shame 个学生嘅自信啫？ 好差嘅嗰、那个 culture， 我记得个校长咧真系好衰啲，大家唔好 find out 我系边间。校长系真系会 做人唔可以咁暗春。 我好記得咁、那個校長好中意監課啦，然之後係真係會指住，係啊，會指住啲唔係就係我啊，即係指住其他同學有啲人，你又要減30磅啦，啊你啊你隻腳要長啲喎，你都係 想問隻腳點可以長啲？我好想問呢啲校長，老師我想問我隻腳點可以長啲啊？係咪打籃球啊？我應該 搏長啲骨啊？ 即係我 我想象唔到而家呢个年代，如果佢再系咁，会系点样？但系当年系真系咁样噶咯。咁但系即系 of course 啦，即系我 I don't know what I know now。但系如果我知道点样去应对，我希望啲观啲年轻啲嘅听众听到呢只歌会知道怎樣去應對這些事情、 OK， 哇，那你 total 花了多少時間，是你自己決定去到最後喂我不學了，還是我都是忍啦，因為就是直到我離開了香港之後我才放低了芭蕾舞，即是那間的芭蕾舞學校呢、 我好像是喜歡放棄芭蕾舞的，其實我以前很喜歡芭蕾舞，很喜歡看咯、看同跳是兩件事其实甘心会做咩，我都系最睇啫。咁样日日都要俾翻学俾人 bully 咁样，咁算啦咁样。 系，但系佢今次咧，因为个 MV 咧，佢都系有跳舞嘅元素啦。但系今次就唔跳翻芭蕾舞啦， 唔跳啊，screw that 咁样。 我想问嗰个 MV 嘅概念系点嚟？因为嗰个街道，然之后就有个嗰、个系有个你嘅朋友嚟噶，嗰、那个 dancer。 嗰个系我朋友个朋友嚟嘅，咁嗰、那個 MV 嘅 idea 就係想喺一個好 random 嘅街度，咁嗰個人跳舞就哦咩都唔理噶啦，我跳啲好怪嘅 popping 咁樣。其實我哋係想更加多人經過，其實 camera 後面係有好多人坐咗喺度嘅。 去屯門啲公園嘛？ 我哋有諗過大家危險啊！ 趕都趕唔走啊！ 我哋嗰題。之後其實我哋好想 有 happy bar， 有好多 random 人行嚟去，但係佢哋見到個鏡頭唔敢入嚟咁樣，係咁，但係想製造一種啊，我真係咩，我唔理你嘅，我中意喺度跳就跳，同埋有嗰種即係想做一種啊，我都係 one of you guys， I'm walking on the streets， 但其實我個腦咧係做緊啲好古靈精怪嘅，但係 I really enjoy it， 我咩都唔理㗎啦咁樣。 OK， 咁公司有冇同你講，不如你自己落去跳咪得？你可以有個即係 first hand experience。 我今次玩做 director 都幾好玩嘅，咁當然個 challenging 嗰個位係即係如果即係點講咧？我始終經驗唔係好高咁樣，咁要有嗰、那個courage 去 show 一啲自己唔係好 familiar 嘅嘢出嚟，咁有少少壓力嘅，不過其實都 OK 嘅，咁我又有其他朋友幫手。 OK， 我哋問下林聰啦，林聰係讀 creative media 咁啊，冇記錯。 係你記得我。 你覺得佢今次自己首次執到嘅呢個 cycle 嘅 MV 咧 ，QVT 表現如何呢？ 我覺得即係我第一次睇嘅時候咧，我覺得係好，即係佢雖然佢冇好多好花巧嘅嘢標出嚟咁，但係即係令到即係佢好成功捉住到我哋嘅眼球去睇成個咁樣成個 MV 咁樣，我覺得係好爽嘅一件事，即係佢顏色上面啊。系咯，即系好简单又可以好有效咁样。 系，有种翻学校做嗰啲 评审评判咧，讲啲字正腔圆、冠冕堂皇嘅说话， 多谢评审。Even if I have my earpods, it doesn't mean I'll pick up your calls. Don't interrupt my song. Don't try to hit me up without an online reservation.I don't hate you, but I hope you'd call and cancel our dinner plans. As much as you want me to meet your friends, it's too much for me to get out of bed. I'm in my head and I won't even try to pretend to be cool when I'm sad. When I say no, doesn't mean I'm psycho. Doesn't mean I'm alone. You're damn right I'm unavailable.When I say no, doesn't mean I'm psycho. Doesn't mean I'm alone. Don't take it personal. Back and forth and up and down a lot. Burned out, strung out, nothing's off the clock. Work, grind, hustle. Till I finally have your attention. I'm living a mansion and in every honorable.Imagination. I'm just gonna sing about my situation. You may think I'm going off at a tangent, but I'm out here building influence. When I say no, doesn't mean I'm psycho. Doesn't mean I'm alone. when I say no.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至尊设计学院一批学生质疑校方未公开将军澳海面女浮尸案15岁死者行踪的所有闭路电视片段，在校园内聚集抗议。多个身穿防暴装备的警员下午在校门外，部分人持长枪以及圆盾，警员其后登上警车离开。学院副院长黄伟祖较早时承诺今日下午1:30会答复学生，但是学生朝早收到校方电邮，表示基于目前的情况以及是安全考虑，未能够进行和平有效的沟通，将会在适当时候再安排和同学沟通。直至下午2:00未见校方代表出现，有学生去到院长室，并且到电脑室破坏。教联会的调查报告显示，受近期的社会气氛影响，今年学校庆祝国庆活动明显减少，大约1.5%学校未有举办庆祝活动，是过去10年同类调查的新高。另外，同去年相比，国庆节升旗礼以及是悬挂国旗的学校比例都下跌超过20%。另外，有大约1/5的学校计划减少内地交流考察团。教联会副主席胡少伟建议教育局增拨资源支援学校出年举办国庆活动以及是国歌教育，亦都应该在教材和课程加入更多国情教育和有关粤港澳大湾区的资讯，增加学生对国家的了解以及是归属感。澳门警方将40个涉及跨境高利贷犯罪的男女移交给珠海公安，是澳门回归之后较多的一次移交疑犯。移交地点在澳门关闸和珠海拱北边境站之间的入境车道，40个内地男女大部分戴上口罩，部分拉住行李箱，分别是乘坐3架中型巴士到场，落车的时候由澳门司法警员陪同，核实身份之后随即被珠海公安扣上手铐，押送到去公安大巴。移交程序大约1小时，40个疑犯除了在澳门涉案，亦都涉及内地的不同案件。澳门司警在内地公安协助之下，和珠海公安在前日采取行动，破获以江西人为主的跨境高利贷犯罪集团，其中在澳门拘捕41个男女，早上移交其中40人，其余1个台湾籍男子会另行处理。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北京承诺大量采购美国农产品，成为结束贸易战谈判的主要症结。特朗普曾经公开表示，中国有能力购买多达50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数量是贸易战爆发前的2倍。报道说，美国官员继续在会谈中争取，但是北京就拒绝作出承诺，而是期望按国内市场状况决定购买数量和时间表。一间国企高层解释，如果美国农产品同时大量进入中国，国内市场可能很难消化，供求失衡将会打击国内价格。 另外，內地大規模爆發非洲豬瘟，大批豬隻死亡，亦都削弱對進口美國大豆等作為飼料的需求。而若果中國買家不問經濟規模或者是供需，大量進口美國農產品，無可避免需要國家干預，這樣亦都違反美國貿易戰中的一個核心要求，即是減少補貼企業和更加市場化。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天气干燥，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今晚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接近周末渐转天晴。现在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5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654点，跌132点，总成交金额626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9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81点，跌64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5.4跌咗1.4，盈富基金27.6跌咗0.5。美团点评93.85升1.85，中国平安90.4跌1蚊，建设银行6.22系跌咗9仙，百威亚太28.5升咗6.5，中国人寿20.2升4.6，石药集团19.84升咗9.8，友邦保险76.8系跌咗5.5，工商银行5.57系跌咗3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日元108.85，瑞士法郎0.993，澳元0.687，加元1.308，新西蘭元0.636，人民幣7.06，英磅對美元1.288，歐元對美元1.112。日經平均指數報22843點，跌131點，港金現價報13910蚊，跌70蚊。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489.1美元，賣出1489.4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士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咁而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创知中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车多，龙尾窝打老道。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咁最后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喺恒康街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咁而家去马鞍山路方向，近住耀安村嘅快线仍然系封闭，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食物环境卫生署设立了绿色殡葬中央登记名册，无论选择在纪念花园或者在海上撒灰，都可以上中央登记名册登记，预先规划，等家人知道你想回归大自然的心愿，将美好的环境留给下一代，为未来做个好的选择。你都支持绿色殡葬，上 greenburial.gov.hk 登记啦。 当中是 QVT 的新歌啦，叫 Cycle 啦，跟住到你咯，林聪， 系 啦，嚟紧呢半个钟都是你的啦，咁样。 交 你自由發揮咯，咁樣。我又係，因為兩首歌咧，我都係聽嘅時候已經好捉到佢嘅 character 係咩，就有種真係好狂啊， 好狂係 狂啊。 即係咁係點樣咁？ 即係佢有咆哮啦，然之後好多 energy 好似即係要爆發出嚟啦，咁樣嗰種狂嘅狀態咯。 我覺得自己可能平時都有啲 壓抑得太多， 係有啲壓抑 啊。你又有咩壓抑啊？講嚟聽下啦。 因為我自己係一個平時即係講嘢或者點都好係比較內斂啲， 係 即係音樂係一個我好抒發到嘅途徑嘅，即係所以我即係啲狂或者情緒，我覺得即係擺音符度唱出嚟係好爽嘅一件事。 係，但呢首新歌《若只如初見》咁又係幾時 呢首 寫成㗎？ 呢首歌係曲詞係上年寫好嘅，嗰陣時係都係差唔多八九月嘅時候寫好啦咁樣。咁嗰陣時一開始嘅時候都係想有個出發點係覺得自己識寫歌，就想送一份禮物俾屋企人咁樣，即特別係講關於屋企嘅親情咁樣啦。 但因為寫屋企嘅歌咧，有好多唔同嘅。故事嘅可以放落去噶，唔同感情。咁你今次選擇咗嗰一種嘅感覺係一種點樣感覺？ 係關於內疚嘅感覺咯。即係其實一路以嚟，可能自己即係揀做音樂啊，其實就某程度上要取捨咧，放棄一啲可能一啲比較穩定嘅工作啊咁樣。咁喺呢方面就即係成日會驚自己冇能力去報答屋企人。即係呢個內疚累積咗好耐好耐。咁我覺得去到一個位就真係頂唔順啦，即係。會唔會音樂可以幫到我呢咁樣？咁我亦都覺得，即係我呢種內疚，其實係好多我身邊嘅朋友啊，佢哋都係感受到呢樣嘢。 係 ，OK。但你有冇同我哋坦白過？你有呢一種嘅感覺，而佢哋又點樣回應你呢？ 其實我冇好直接同佢講呢樣嘢，但我就即係同佢哋傾嘅時候，我都即係會用一個比較正面嘅 approach 啦，即係睇下可以點樣可以即係我。會答應佢，我會努力啲噶啦，咁樣去做一啲嘢，睇下可唔可能有朝一日係可以即係有能力再報答你哋咁樣咯。即係 呢個訪問去聽， 係咁首歌佢有冇聽過先？我想知 道有。其實嗰日音樂 係 個音樂會咧，有邀請到我爹哋媽咪過嚟， 係 咁亦都好開心，就係喺咁樣嘅環境、咁樣嘅氣候，係即係佢哋會願意係。支持我啦，咁亦都係一個好好嘅 moment， 係好直接咁樣唱歌俾佢聽，因為佢就喺我前面嘅，係跟住就係成個音樂會，即係好多人都同我講翻啦，我亦都睇到啊，就係屋企人係咁笑笑得好開心，咁我 有訓練，然之後喺門口送啦，多謝今日你啊，多謝你支持我弟仔啊， 照顧唔到啊。 好 sweet 啊！佢爹哋妈咪，因为我坐喺隔篱，都系哇！ 你见到啲咩嘅场景？我想问 Kiri， 你见到系咁 sweet 系嚟自即系啊只眼离唔开林聪啦，定系边种嘅 sweet 咧？ 真系好 proud 咯， 系 佢哋同埋佢着咗佢爹哋嗰件西装褛，之后完咗个 concert 咧，佢就除咗件西装褛俾翻爹哋咯，然之后 系 啲少女心出齐。 呢、這個係呢、這個可能係少少嘅驚喜，即係我屋企人未必預先知道咁樣，我會著呢件褸去唱咁樣。 係 係啊， 所以你之前喺一個櫃度偷出嚟嘅， 係 係即係不嬲同屋企人關係都好好嘅。 其實就。唔係話好好嘅，即係真係 因 為 佢生咗一個唔係好講嘢嘅樣咧，你會覺得佢同屋企人唔係好多傾偈嘅啫。 咁可能佢屋企人都唔講嘢呢件事， 好安靜嘅屋企。 可能佢哋會寫信咧。 其實係 係 咯， 真係比較少啲同屋企人有啲好直接、好深入嘅交流。因為我自己係一個好內斂嘅人，即係啲情感唔會點樣同佢 share 咁佢但佢哋就。我父母就好担心我，亦好关心我啦，即系成日都会即系呢个好唔好啊，即系食啲咩啊咁嗰啲。咁我有时我就会唔识应对呢啲啊，我系会系一个咁嘅人，所以系某程度上慢慢累积咗落嚟嘅时候，我就会开始唔识得点样再去表达自己好好意啊咁样。 系 啊，咁所以就呢一个都系一个好机会，即系让我去重新再去学习去发掘多啲点样去同屋企人沟通咧，点表达。对他们的好呢，可能会 主動啲去約佢哋去做一啲嘢咁樣，去好特別咁樣嘅，去紀念一啲嘢咁樣。 誒、欸，我想知道你心目中想同爸爸媽媽一齊做啲乜嘢嘅咧？係 其實好， 或者一齊去睇 live show 其實我覺得係。我以前就會覺得可能係好特別嘅，但其實可能好簡單嘅都會即係好有效，可能同佢哋多啲去出去行，係啦，咁即係尤其是我媽咪佢好中意睇啲風景咁樣，跟住就我有即係主動再去約佢同佢去類似郊遊咁樣啦， 係， 咁佢又好開心嘅，即係 OK， 即係以前我係唔識做呢啲嘢，咁我而家就會多啲嘗試做呢啲咯。 你係獨仔， 獨仔係 哦 ，OK， 明咗 啊，可以想像到個畫面，阿媽第一句係阿仔，你咪做錯咩事？人仔做得咁好。 喂，咁嚟啦，因为你个 MV 去到最后嗰幕咧，你系有瀑布噶嘛？ 系系系， 带阿妈去睇下。妈咪，你知唔知我个 MV 咧就喺呢个瀑布呢度拍噶啦？ 好啊，其实都唔错呢个，因为嗰个风景咧，我同埋都系觉得系即系好令到人好平静。 系 系啊，嗰个有一个氛围系令到我哋好舒适，可以慢慢感受下嗰度个气氛啊， 系 OK 大自然咁样 系。 笑过，恨自己未够资格爱你更多，但这刻已不错。 咁好，你又要讲下个 MV 啦，系啦，因为首先 studio 有玩呢啲 projection 嘅嘢啦，就转咗去一个动画啦，之后就出翻嚟就去咗个瀑布啦，咁样，成个概念啊，诸如此类系一个点嘅 idea 嚟嘅咧？ 其实最初嘅时候系我俾嗰个动画先讲动画，就系我哋认识，因为呢个动画认识咗啊呢个动画制作师 Tommy 啦，好多谢佢咁样，因为佢本身系一个叫做世外嘅動畫嘅有一個，佢一個得獎嘅短片，十零分鐘咁樣，係啊。咁嗰個故仔係講關於親情同埋輪迴嘅。咁我睇完之後好有感觸，然之後佢嘅畫風啊、顏色上面我都覺得好正，即係不謀而合咯，同我歌想表達嘅一啲概念。咁我又覺得啊，呢個即係好想認識下佢，睇下即係擦出啲咩火花。咁最後就同佢合作到啦。咁嗰一段。中間嗰一段係佢全身咁樣去做嘅一個動畫嚟嘅， 係 咁亦都有部分咧係用咗佢世外嗰條動畫嘅一啲本身有嘅一啲片段，咁係喺個 background 咁做一個 projection。 咁臨尾你去翻個瀑布嗰、那個， 其實係嗰、那個都有少少呼應翻上一個夏花茶 MV， 即係我即係呢條 MV 入邊都用咗好多 symbol 啦，即係包括面具嘅東西啦。咁同埋係由個瀑布入面都有見到我個紋身，咁個瀑布本身都係一個 symbol 啦，即係我哋穿越咗佢就有一個重生嘅機會，一個重新嘅開始，一個 new chapter 咁樣嘅，嘅咁樣嘅寓意咯。 OK， 我好中意咧，佢喺嗰個佢有個 YouTube 嘅 link 啦，個 MV， 跟住然之後佢就有簡單介紹咗一首歌佢嘅 idea 啦，咁然之後有一句係林沖自己嘅 quote 嚟嘅，我相信意識創造現實咁。 係。 呢个 quote 同呢首歌个关系系咩嚟嘅咧？ 点样好咧？即系我想讲多啲关于，因为其实呢个都系写我呢首歌嘅时候都系一个谂法嚟， 系 咁样。如果我当初冇呢一个谂法嘅时候咧，所有事情呢件事嘅过程入边咧都唔会实现。即系如果我哋有一个谂法，有个意识系啊，我好想同屋企人修补关系， 系 咁佢会驱使到我哋喺呢一个现实空间度去做一啲事。最後可能就會 reach 到呢一個最初嘅諗法啦，但可能當中咧佢有好多變數，未必係如你所願嘅，但佢咧冥冥中就會安排到令到你嗰個樣諗法咧慢慢逐步實現咁樣咯。 OK， 所以文字嘅修養係幾咁緊要，即係如果佢我去寫一句嘢就諗到就要做啦咁。几咁冇诗意，你睇我 嘅，你就抵啲嘅，抵啲嘅，唔同 style。 你谂下佢嗰条曲几鬼有涵养， 都系同埋 意识创造咩啊？意识创造 现实。 哇，几好啊呢一句嘢， 使唔使英文译俾你听？ 我OK，我记住咗， 因为我听完之后，佢个脑喺度 喂，但我系有趣，因为头先我见到阿林聪嘅时候，我话喂，其实佢除咗有自己派台作品之外咧，佢又参与一啲系 hip hop 嘅比赛。去評審啊，又參加啲 event 嘅，嗰個又係你另一邊嘅興趣嚟㗎啦，即係嗰種音樂 style 等等。 係啊係啊，即係 hip hop 嗰個音樂我都係好即係唔係話接觸咗好耐，但我好有興趣去想去探索咁。而嗰一個 event 咧係其實一個比賽啦，咁係俾啲即係再年輕啲嘅一啲 rapper 去表達自己啦，去實踐佢哋嘅一啲佢哋嘅創作咁樣。咁喺入面我都即係大家學到嘢，即係我亦都好覺得呢個機會係可以溝通到，即係佢哋某程度係代表咗我哋某一個圈嘅人嘅諗法，對於社會，對於佢哋嘅生活咁樣。咁係學到好多嘢嘅咯，咁樣。 哦 ，OK， 阿 Kiri 咧，你對呢啲呢類型嘅音樂係咪有冇興趣咁樣㗎 ？Hip hop、 hip hop 啊，諸如此類嗰啲。 哇！我好中意 hip hop 噶。我唔知点答， 做咩开心？佢 哋我我真系好中意啊！ 嗰啲现场观众俾人抽中嚟答问题咁样款，我哋呢度得两个嘉宾，一系佢，一系你。 喂，咁喺呢方面，你哋两个喺音乐上面系有呢啲嘅 conversation 可以倾到噶，其实 系，其实我哋例如 我谂最多系喺财神爷嘅时候， 系啊，系，因为嗰时你都系 rap 噶嘛， 系我哋会 share 啲 reference 咁样，例如我话啊，你可以试下咁样唱，咁佢又会可能 share 啲啊，你可以试下咁样写咁样嗰啲咯。 OK， 我想问下你两个平时除咗倾音乐之外，倾唔倾偈噶？ 倾噶，倾噶。 都傾傾地啊。 即係你想問佢哋傾咩啦？ 因為我硬係覺得佢哋兩個都係嗰種好安靜啦，同埋好生活喺自己嘅藝術世界當中嘅人咧。我好想知呢兩個星球係點樣碰撞嘅平時。做咩事？ 冇啊！有時我哋傾啲嘢可能都好瑣碎嘅，即係你問翻我都可能。 我都唔係好記得我哋除咗音樂會傾啲乜嘢。 唔係，因為咩啊？ 是但啦， 是但啦。 你話事啦。 係啊，走未啊？差唔多啦，做咩等你？你先走先啦。 好冇營養。 有嘅，呢啲有嘅，我諗都，但係可能都有啲係好會好啲嘅都有嘅，即係講下啲社會嘢啊咁樣。 係 啦， 係 啦， 係啊，係啊， 但係嗰陣時都好 casual 大家傾嘅內容係。 係 OK 嗱，各自問下你兩位啦。咁而家將來嚟緊嗰個有啲咩新嘅 plan 啊 ，Kiri？ 我就 plan 緊下年出。EP 嘅，咁、 yeah. Cycle 系第一隻 single 咁样啦，咁其实已经有几隻歌系整咗或者整紧咁样，咁但系我呢一个 chapter 就会想bold 啲咯，唔系一个咁斯文嘅 chapter 咯。 咁啊，林聪你又如何呢？ 我系都有 plan 嘅，即系希望喺呢一年内。都出到隻碟咁樣， 年尾咯， 係啊，其實係好多都編好咗、寫好咗嘅， 係 即係可能就錄咁樣咯。咁即係都係關於一啲傷痛。我呢隻碟都係講一啲，即係好多人都同我講話，第一首歌出到嚟嘅時候都係啊好 intense 啊，都係好。咁我其實呢一個都係我呢一隻碟嘅方向咧，即係好多傷痛， yeah. 而係我有個諗法都係覺得。即系走出咗伤痛，我哋先即系理解咗嗰样嘢，我哋先至可以行到出嚟，我哋先至可以有新嘅希望咁样咯。 佢 character 好似嗰啲日本动画嗰啲男仔咧，即系有啲抑压啦，咁然之后去到最后咧，佢就有种超能力啦，跟住之后佢就可以点样将佢嘅能力即系大爆发啦，诸如此类。 中间系经过啲磨损， 不断打大佬啦， 系啊，即系可能俾人误入歧途啊，咁然之后翻嚟啊，嗰啲系咪啊？ 系啊系啊系啊，未必去到误入歧途嘅，但系即系你要经历过好多 hardship 啊，诸如此类咁样咯。 你係有啲心事嘅感覺咁，知唔知？ 有噶，有啊，即都唔少嗰啲心事，但我會將呢啲心事即係一個養分啦，跟住慢慢變做創作，即希望咁樣可以同大家分享啦，講出嚟俾大家知道。 你都可以話俾姐姐知㗎，姐姐都好想知道。 變傾閒偈啦，咪小心呢啲傳媒人啊！話俾你聽。喂，咁我繼續期待阿 Kiri 啦，同埋林聰你哋嘅新嘅 project， 係啊，兩首新歌我都好中意。今日多謝你兩位， 多謝 ，thank you。 Yeah， 在人夜家灯。Yeah， 其实都冇乜嘢好求。接手佢哋层楼，有落系手好就手，冇嘢好受。做财神爷左右手，左手搞右手，思想受受。你反人级数太低，太亏太新手，冇乜反应，当你发牛豆，转头改名阿茂。所以话财神爷，请你接受我嘅跪拜，最债业债心重到一个境界，通通使晒啲钱，使晒唔派门票，数买无解，纯粹了解下个海洋生态，搵钱唔使迟懈，唔使仪态，而自行理解，切忌操之过急。最紧要快，摆个姿态，好搵个鳌拜。 Living rich is all I ever wanna be. The day in and day out, my pockets are pockets empty. 财神爷求你保佑保佑保佑我哋个个都平安大吉。平凡人如我，请你打救，唔使咁讲究，但求不过不失。太多我上到亂咁噏，個環境在你班國民冇乜功德，需要教育考到次次冇乜復求，只不得只求你俾錢我執，一命以穩三風水四億 come up， 求其直下陰得少少陰質，陰陰濕濕睇住你班人心機更濕，哟走唔甩。你問我憑乜去貧民不行甩，論緊工人骨，我話我唔信佛，我心安理得，你得你咳。导入急症室，入实验室，实验无创体系，体验财神爷制，世共享优惠，共享你一家大细，共享你现世。病人瞓喺地板恰恰，护士照顾到有心得，家属隔离哭泣。So what? Just what a fuck? I don't give a. Just what a fuck? I don't give a. Living rich is all I ever want. 使咁讲究，但求不过不失。财神爷求你保佑保佑保佑我哋个个都平安大吉。平凡人如我，请你打救，唔使咁讲究，但求不过不失。 四点钟之前，我哋有 One One Collective， 入边有 QVT， 今日有林聪。较早前嘅呢首嘅派台作品《财神爷》， 购买美国农产品嘅要求成为结束贸易战谈判嘅主要症结。报道话，北京拒绝作出承诺，而系期望按照国内市场状况决定购买数量同埋时间表。一间国企高层解释，如果美国农产品同时大量进入中国，国内市场可能好难消化，供求失衡将会打击国内价格。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正是覆盖广东沿岸。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麦德姆集结在岘港之东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越南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气干燥，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今晚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接近周末渐转天晴。现在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5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623点，跌163点，总成交金额701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9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81点，跌64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7蚊冇起跌，盈富基金27.5元跌2毫。中国平安90.6是跌8毫，建设银行6.23跌8仙，美团点评93.95升1.95，石药集团是报20蚊升1.14，百威亚太28.6升8毫，中国人寿20.05是升3.1，友邦保险76.7跌6.5，工商银行报5.58是跌2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104，瑞士法郎7.9，澳元5.387，加元5.992，新西兰元4.978，欧元8.7161，每百日元对港元7.2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049。日经平均指数报22843点，跌131点。港金现价报13910蚊，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8.71美元，卖出1489.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Harry 同你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波斯富街，建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狮子山隧道窝打路道翻沙田，龙尾排到油站。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排到几远。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繁忙，龙尾排到海丰苑。喺九龙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比较多车，龙尾排到去创知中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住富豪东方酒店。亚加老街去大角咀，近住十一街挤塞，龙尾接近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比较多车，龙尾排到果栏。咁提醒翻大家，而家恒康街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马鞍山路方向近住耀安村嘅快线系暂时封闭。咁最后卫生署提醒你，要多啲食新鲜嘅蔬果，少食加工或者腌制嘅肉类，咁就自然食得健康啲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温暖的奶油咖啡。剩下的过去的绝望的化作慰藉，由盼望而沮丧，如渴望一点一点侵蚀，曾碰撞 先嚟到下昼嘅四点三啊，揾嚟有龚石良有佢呢首新嘅派台作品。咁先前喺佢麦花臣嘅 show 上面咧，见到佢 live 唱嘅时候已经系好吸引。 系 系嗰阵时仲有佢一个系，你而家听到后面吓拉呢个中港呢个二胡呢位嘅女生嚟嘅，嗰阵时系好 powerful 嘅成个感觉。咁啊，终于呢首歌派咗台啦，龚石良嘅新歌，歌名叫做《侵蚀》。嚟到星期三呢个同阿琼连线嘅呢个环节啦，介绍啲咩华语嘅作品呢 Eric 你好嘛， 你好啊，你好， 你好， 你好，阿琴， 我呕心打人。喂，今日要介绍呢、這个都系我女神嚟噶啦，咁样咁啊，陈珊妮嘅最新嘅专辑， 我女神陈 珊，唔好笑，系陈珊妮最新嘅专辑当中有呢一首歌名叫做《玉女穿梭》， 哇正啊！ 我想问你，就系听呢个名字，你谂到乜嘢噶？ 好大个计咯。 嗱，我坦白就是我第一次咧，即系攞到部 CD 之后，系 神龙教入边嘅林青霞。 系啦，我系即系睇到个歌名啦，我想我谂到啲咸湿嘢。 玉女穿梭点样系一个咸湿嘢 咧？到底系咩嚟嘅咧？咁样咁，然之后咧，啊嗱，咁我即系睇翻佢介绍嘅一啲嘢。 你咸湿嘅定义会唔会 系咪有啲太怪咁样？唔紧要啦，个人联想嚟嘅呢啲。咁然之后咧，就发现原来系太极嘅一个招式。 系， 佢话佢都系睇到一个太极嘅表演，咁佢就话而家呢个招式叫做玉女穿梭咁样，咁然之后佢就突然之间觉得，因为佢好想讲一个主题，但系一路一个主题咧，佢唔知点样，佢就靠呢四个字点醒咗佢，个主题系乜嘢呢？佢就想好 穿梭， 系啦，佢想串个咩咧？佢想串下喺 Instagram 嗰啲好假嘅女仔。 哦， 系啦，即系佢话我好想写一首歌咧，就系讲紧啲拍埋啲好似好忧郁嘅相啊，咁样，然之后下低就话唔开心啊，点解冇人关心我啊？咁嗰啲，咁下低就有一扎。 通常啲相都唔係憂鬱㗎，通常係性感， 係啊， 撮到好靚， 跌咗啲嘢咁樣， 係啦係啦係啦，然之後但係就講人生嘅大意義咁樣。 嗱，真係我哋所有嘅觀察咧，都喺呢首歌當中出現。點解叫好 mean 咧？我想講歌詞，歌詞真係好 mean。 係， 例如佢第一句開波唱嘅時候就係、是、不外乎長髮皮膚白， 係 和誰的男友都合拍。 哦， 系咪好劲？跟住仲有眼神放空，嘴微张， 系 图文不符，装天真的口头禅，不经意下话， 几多个 artist 中枪？ 唔系啊，最 最紧要就系你真系你一讲你就知道，即刻知道你佢想讲嘅系边啲女人。 即刻开啲 Instagram 先。系 啊，有冇啲中枪嘅感觉啊？佢哋呢一首歌，跟住呢首歌大家跟听嘅时候，佢有好多对白啦。啲对白咧，佢读嘅就系啲 hashtag， 大家经常会听到嘅 hashtag， 做自己啊，活在当下，有你真好啊，心灵鸡汤啊，跟住仲有哇。放空啊，没人爱我啊，正能量享受生活，哇！真系好彩我冇用呢啲啫，咁样即刻觉得人生有翻少少希望，因为唔关我事咁样样呢啲咯。 OK， 咁但系佢嗱，因为个歌词已经够 mean 啦，咁但系佢玩咩曲风啊？今次系 嗱，今次咧以为系即系好现代咧，因为讲网络世界啲嘢啊嘛，但系其实系中乐底加电子音乐咯，同埋最紧要就系头先我讲啲好 mean 嘅歌词咧，佢特登去揾咗人教佢用花旦腔去。 OK， 点解呢？因为佢想有种幽默啊，即系佢个花旦嗰种嘅少少嘅姣咧，即系嗰种发姣嘅感觉咧，系好啱嗰种女仔嗰种演绎嘅。 哦， 所以我会觉得成首歌咧，即系唔系一首流行曲咁简单，佢系一个将好多 idea 摆埋一齐嘅好 creative 嘅一首作品，好创新嘅一首作品。因为佢话咧，佢揾咗呢个大家可以听到前面嘅琵琶嘅声啦，嗰系一个都系台湾国。制级嘅一个琵琶大师嚟，佢话咧其实佢系第一次，佢之前同 saxophone 啊，同好多乐器都合作过，但系同 EDM 系第一次，系啦。咁佢嗰时佢话其实我都唔识琵琶，佢又唔识 EDM， 咁点算咧？佢就将成首歌做起，之后去俾个女仔听，就去俾个大师听。大师听完之后就话。啊，你是不是想说咁样转翻广东话咧？你系咪想讲啲女仔咧欲拒还迎啊？有少少心计，有少少咧阴谋嘅嗰种嘅感觉啊！ 就攞咗个宫廷剧嘅 feel 出嚟， 冇错。你一间听真系非常之系嗰个位，跟住然之后陈珊妮就觉得系啊，我就系想要呢啲嘢，咁于是乎就促成咗今次嘅合作咯。 哦， 因为佢话佢 好期待， 好期待系嘛，所以听歌先啦，简直有呢一首啊《玉女穿梭》。Thank you. 咗喺地下，好多 K O L 跌咗喺地下， 好多人块面好痛， 好中意， 好有型同埋好性感咯，同埋个花旦腔真系佢自己唱噶。 哦， 我系觉得佢唱唔到，因为以我对佢认识，咁知佢唱到真系好难。 但系我想话呢首歌个感觉系好有嗰啲内心戏好重啦，系啦，啱啱台湾系做完佢哋嗰个 Gay Pride 嘅，你情幻咁样话你啊。 互相指责的类别咁样， 再加上呢个宫廷剧嗰种戏码。 喂，但系其实真系好中意呢啲跨界嘅合作啦，同埋你最紧要将佢摆埋一齐系一件好难得嘅事。 系， 同埋最紧要就系佢话跨界当中有一样嘢系紧要嘅，就系对方明唔明你嗰种幽默。 Yeah， 系啊，即系你话花旦腔啊、琵琶啊，可唔可以融入到呢个幽默当中咧？我觉得呢一首系 成功嘅咁样。咁啊，你呢个就系一个系电子加呢个中乐啦。咁啊，香港近排都有一首歌咧，都有呢一作嘅元素喺中间嘅。我哋有谢安琪啊，咁啊有佢呢首新嘅派台作品，作品嘅名称叫做七七三三一二。 无时无常一拍无声无场无人开了灯，然后想得很远，明明谁曾陪谁熄了灯，天空分裂一生基因分裂，问问我送我呼吸，问问我教我呼吸得爱几多生几多发生，活着活着共命生，跟他栖身风地上，我跟他安心安眠，怕想得很暖，怕想得很暖，抱抱我怕我会消失，你们流泪之间，你们仍够天真，你们谁为爱得分，你做我的人，谁沉迷谁可有恩，恩字偏红，七七三三一二，吻吻我送我呼吸，问问我教我会识得爱，几多心几多发生，万事万物另遇一，一些不测的正念，遇一些不休的道理，想得很远，想得很远，抱抱我怕我会消失， 有压力咧，都唔好掂大麻啦，应该去做运动，去跳舞，去培养一啲健康嘅兴趣，建立一啲嘅正面价值观，先可以应付各式各样生活上嘅困难。企硬，唔剔嘢，向毒品说不。 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提提你， 同行抗毒 Halloween 节日前后唔好掂。 喂喂，记得上埋二台 Facebook 专页啊！ 喂，肥仔，挨咗你几个月先出嚟搞咩啊？你 唉，公司生意差，女朋友同我分手，阿爸又中咗风，我而家晚晚失眠，唔想食嘢，唔想见人啊！ 做乜唔早啲话我知啊？大家咁多年兄弟， 咁我真系冇心情啊嘛！ 再咁落去，好容易有情绪病噶、啊。不如咁啊，你听日见下我个 friend， 佢系精神科医生嚟噶，一定帮到你。精神健康好紧要，千祈唔好忽视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否决民主党议员许智峰提出的休会辩论议案。许智峰原先打算提出休会辩论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被取消区议会参选资格的事。梁君彦认为议员有其他渠道跟进事件，并不迫切。许智峰批评梁君彦的做法，认为事件属于香港人的重要议题，应该在议事堂上讨论清楚。反问选举不公，为什么不迫切？保安局回复立法会议员有关台湾杀人案的书面提问的时候表示，港台双方已经就涉案人前往台湾的安排展开联系。希望雙方在尊重各自司法制度之下務實處理，努力尋求方案，讓願意自首的涉案人盡快到台灣接受審訊，讓他有自身機會，讓法治和公義得以彰顯，讓遇害者的家屬得以釋懷。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回复民建联的李慧琼书面提问的时候表示，现时香港没有法律和台方进行逃犯移交以及是刑事司法协助。李家超表示，杀人的罪行发生在台湾，死者尸体、主要证人、证物以及是相关证据都在台湾，因此台湾对案件绝对有司法管辖权，涉案人到台湾自首和司法协助没有直接关系。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说，特区政府已经多次发表声明，并且正在处理事件，敦促民进党当局不要再进行政治操作。教联会的调查报告显示，受近期社会气氛影响，今年学校庆祝国庆活动明显减少，当中大约一成半学校未有举办庆祝活动，是过去十年同类调查的新高。教联会访问了130多间中小学，和去年相比，国庆日的升旗礼以及是悬挂国旗的学校比例都下跌超过两成。另外有大约1/5的学校计划减少内地交流考察团。教联会副主席胡少伟建议教育局增拨资源支援学校出年举办国庆活动以及是国歌教育，亦都应该在教材和课程加入更多国情教育和有关粤港澳大湾区的资讯，增加学生对国家的了解以及是归属感。对于有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中临时贸易协议可能无法如期下个月在智利签署之前完成，中国外交部表示，中美贸易谈判的牵头人将会在近期再次对话。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说，中美工作层面的贸易谈判工作期间将会继续快速地进行。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北京承诺大量购买美国农产品的要求，成为结束贸易战谈判的主要症结。报道说，北京拒绝作出承诺，而是期望按国内市场状况决定购买数量和时间表。一间国企高层解释，如果美国农产品同时大量进入中国，国内市场可能会很难消化，供求失衡将会打击国内价格。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和干燥，明日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现在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星期六下午的4:44找你有林依文，今天终于正式排台，和他的专辑的名字同样的这首 single， 作品的名称叫做错音。不知道为什么昨天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想起跟着下来这首作品，可能都是因为中间那一种的直接那种的流露。万芳这首作品， 心若倦了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了，原来生还能再度拥抱，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 直接嘅个穿透性好高嘅。先前林依文嘅新歌初音咧，就系、是、inspired by 一套嘅电影叫做《捉不到的他》。而跟住啱啱听过呢一首嚟自万芳嘅《新不了情》，就系、是、嚟自一套电影嘅主题作品，同样都系叫做《新不了情》，都应该系90年代嘅作品啦。跟住呢首歌都有嗰种90年代嗰种 flavor， 佢系 Juno。 吸啖气，躲于海底里逃避。 忘记和记。 思念很美，